永远不知息。幸福在这一瞬间， 就在这一瞬间， 山谷百合正开放， 不用叹息，感谢有你，一路有你， 有伤痕，爱是无聊玩笑，不必认真。谁信到真的别离词，人亦像碎石先破裂，痴心狠心伤心，一刻内发生。谁信这天生绝情人，其实是笑话，只笑我放弃你，却又怀念你一生。若是昨天相爱过，现在痛心，怎么只是我？两眼沾湿的我，难觅意识恋火。旧日也许相爱过，但是角色不小心弄错，你我何时何地掠过？听不见痴痴，如像没有旋律的情歌。我说对不起，你却记不起，很错。 记不起苦楚。 我

我们都站在正义那一边，我们一定会挺你到永远，只要你还在坚持追求梦想那个光点。终于爬上了沦陷的尖端，两边都可以让人跌下山来，不要害怕错过再来，但一定要活得更精彩，你要记下山来，不要害怕错过再来，但一定要活得更精彩，你要继续前进。 我们都站在正义那一边，同一个世界不同的誓言，希望我们能在迈向成功路上遇见， 我们都站在正义那一边。

从甘心中就找到了美，找到了自我，所以 人生匆匆，心里有爱，一世有了意义。万水千山，此生有人，相会有相遇。 同心同 命， 无憾 无彼此，用尽爱与爱痴。 再喝完这一杯，还有三杯。 那就不要留，时光已过不再有。你远眺的天空，挂更多的彩虹。我会静静的将你豪情放在心头，在寒冬时候。就会以你温柔，把开怀，天尽我。